山只有和气，心面嘛心气象，欢天又喜地，念足一说声恭喜你，前程千万里， 祝保平安，恭喜恭喜你，祝人头地笑嘻嘻，祝保平安，恭喜恭喜你，安居乐业笑眯眯， 春节不迎财神，大家喜洋洋啊， 啊大家喜洋洋啊， 风调雨顺天气好，稻米装满仓啊， 一年四季都兴旺，天福享安康啊， 啊天福享安康啊， 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 生意通四海洋， 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 财源大三江啊， 新年来喽，新年来喽， 飘雨顺天气好，稻米装满仓啊， 一年四季都兴旺，天福享安康啊， 啊天福享安康啊， 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 生意通四海洋， 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 财源大三江啊，新年来喽，新年来喽， 深深爱上你，见到你心就跳个不停，轻轻笑一笑就让人着迷，就让我晕倒在你怀里，我想我需要人工呼吸，你的眼像月牙弯弯的，偷偷看一看就死心塌地，就让我住在你脑海里，春风十里不如你，难得把爱藏心底，就让时间有真情，别让思念有花意，夕阳有真情，我已深深爱上你，深深爱上你，见到你心就跳个不停，轻轻笑一笑就让人着迷，就让我晕倒在你怀里，我想我需要人工呼吸，你的眼 晚的，偷偷看一看就死心塌地，就让我住在你脑海里。春风十里不如你，难得把爱藏心底，就让时间又真情，别让思念又化雨。春风十里不如你，难得把你藏心底，就让夕阳又真情，我已深深爱上你。春风十里不如你，难得把爱藏心底，就让时间又真情，别让思念又化雨。春风十里不如你，难得把你藏心底，就让夕阳又真情，我已深深爱上你，我已深深爱上你。 整夜的盼